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敲麦梗儿上，燕儿

五月没有见面，奴盼到你六月三十整半年，七月里牛郎会织女，八月是过月两圆呐、啊。又是一年，人家都把那个年来过呀，你的妹妹我没吃饺子就苦了一天呐、啊。王二姐绣楼落泪如梭，思想起那挺秀描花篮扶着梳妆桌，梳妆桌上放金家那个菱花宝镜，上边儿搁人人说镜子顾家宝，照照挺秀长二哥。我对着镜子照了一照，有一个闺女眯眼对着我这里喜，她那里乐，是我哭她不那个嘴撅着，我哭没个本事张天秀吧，小妮子儿，你哭你乐为哪个呀？我紧脸说戳不着，气得二姐打哆嗦，二姐说人活百岁那也是死，不如早死见阎罗，二姐楼上要寻死，那个楼下上来哎来张二哥呀，啊啊嗨，那个啊啊哎。 请听单弦儿，西门庆大闹丽春院，表演者张国英，伴奏刘玉玺。 这些天呢、啊、可以说是处处称心，事事如意。您说外边的买卖，什么钱庄绸庄药材庄，那可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。再一说这家里的妻妾，有玉楼、金莲，就是潘金莲，还有吴月娘，

精明，心情高扬，无所谈。我爱你，满腹诗书。笑你不好不坏，脾气古怪，我怜你多愁多闷多忧多虑，常来有病在，十指吧白头到老成婚配，白了相亲的分不两分开，也怪我错心了风儿嫂和老祖宗，耽误了林妹妹一命，无怪在到如今我在人不在，怎么叫为穷俺不满财，贤妹呀我的林妹妹呀， 表演者安颖，伴奏韩立翔、刘小凯、王桂玲、祖金华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 全县主少，上晚起早，五月悬亭，那位韩湘子正在舞动作，忽听得韩湘子休战一刻，多欢畅，王母娘娘请受在堂，爱莫叫了声红儿， 同情蟠桃会王母赐宴在

青城多久远？ 俺家哥哥西天根哟，你把船隆隆啊，带我们祝福奔杭州，船家三毛大扶手，二姑娘跳上小舟，这边一进船舱，进去先写你船舱念忧愁，大姑娘轻起竹船慢开口呀，这不是许仙哥哥也在舱里头，许仙闻言定睛瞅，姑娘秀丽温柔，尊大姐我们何曾见过面，是为何之乎起你这样手，大姑娘闻听流眉皱，尊喜笑听我慢慢说，从家住在绵深九路，今前去到杭州云南省，赵通府知府本是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奉过后接引忠良北谋海，我姐妹流落他乡啊，心口切一勺药大水酒，我青梅藏在药铺求过药，哥哥你心底善良分文不守，奴家存心办罢，想今日巧相投，我娘子含情脉脉